只叹他回眸秋水悲影去，只忆他颠簸去苦多，借三两苦酒方知离不可，只叹他将思念扰落， 心多憔悴，爱付与东流的水，生命丰沛抵不过天公不作美，往事回味不过是弹指一挥，日复日往春秋水属我愚昧，你爱着谁尽不了几道伤，我锁着眉最是相思断人肠， 间是晚霞横看书中诗篇，好风比酒还讨人醉，千大两万千。手上正切的藤盏，他会害那百川随烛火苗扎明着线，任你跳动看河山，随手指的那一座盖日看这天下 喜欢喝的茶叫做乌龙，衣服爱穿中国红。无论是炎夏或寒冬，我都很向往山门外的天空。还在南方等我下山的我的人叫小罗。 我独守一世太极拳，右手一剑刺身前，早会这招叫清玄，不信空飞燕。我骑骏一马力破天，一身正气荡人间，出马安良我心愿，老师傅再见。 要想练就绝世武功，就要忍受常人难忍受的痛。师父喜欢喝的茶叫做乌龙，衣服爱穿中国风。无论是炎夏或寒冬，我都很向往山门外的天空。还在南方等我下山的我的人叫小罗。 我左手一式太极拳，右手一剑刺身前，早退这招叫清玄，破星光飞燕。我骑骏一马力破天，一身正气荡人间，出马安良我心愿，老师傅再见。 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 是我左手一式太极拳，右手一剑刺身前， 无论是炎夏或寒冬，我都很向往。 副喜欢喝的茶叫做乌龙，一副爱穿中国风。无论是炎夏或寒冬，我都很向往山门外的天空。还在南方等我下山的我的人叫小鹿。 我独坐一世太极拳，右手一剑刺身前，早退这招叫清泉，破星光飞烟。我七星一马力破天，一身正气当人间，出宝暗亮我心愿，老师傅再见。 四处招摇， 有人迷途知返，也是苦尽甘来。一生三年无散，这曲终有人散。 小酒馆，酒馆里上菜用大碗，大碗大碟转得慢，朋友说老板死心眼儿，老板左腿有残疾，原本是个读书的，落地路难跑了几去年漂不到此地。29年时间冷暖里，三生心得自月圆觉意，啊月下情难寄。烽烟要是亮，火候要是大， 今天老爷勤孝敬， 来年莫相忘，知软莫欺软，知硬莫嘴硬，温酒一盏对饮时言凉。小酒馆，酒馆里上菜用大碗，大碗大碟转得慢，邻居说老板缺心眼，老板账本不长记，顾人顾己不长理，各来各散一场戏，台下台上并无意。 29年时间冷暖里， 三生心得自月圆缺意，八月下情何寄。烽烟要是亮，火候要是大， 今天大老爷勤孝敬， 来年莫相忘，知软莫欺软，知硬莫嘴硬，温酒一盏对饮时言凉。是的，今天老爷勤孝敬，这倒一杯中餐，今朝穿着上老藤伴新墙，月下映成双。 谁来哄？你别笑，绕着风，就拂过了眼中，是有一夜惊鸿，多年后锦书春风。 那是你勾我的梦，满山风尘雨花等候，但相逢你在我眼中，那一幕多心痛。 那是你勾我的梦，是流光在沉默处的相思，你在我眼中，却好似都成空。 那是你勾我的梦，满山风尘雨花等候，但相逢你在我眼中，那一幕多心痛。 出的像素笔在我眼中，却好似都成空。 扎扎扎扎扎几股，才终于慢慢慢了悟。 常常轻易明白杀戒贼已不回家，几番风雨才算走遍天涯，倒也把恩仗剑纵马，了恩怨不堪桃花，那夜色小馆点红了，无论春秋冬夏，借两盏薄酒便敢论天下，梦一茶醉一场繁华，月无下长定剑下，借待三巡酒过便真假，是敌是友在分身杀，将心尝过花酒，敬你一碗喝下，待风吹荷下，吹翻了长发，一壶温酒入喉，随你浪迹天涯，看那雪月风华，薄暮飞沙，天地大海有着酒家，待他笑月如花，碧落山河如画，金戈铁马皆不敌你灼灼风华，身影恣意潇洒，四海为家，敌不过他一缕牵挂，一丝酒家。春秋冬夏，借两盏薄酒便敢论天下，梦一茶醉一场繁华，月无下长亭剑下，且待三巡酒过便真假，是敌是友在分身杀，将心尝过花酒，敬你一碗喝下，待风吹荷下，吹淡 不下疯了又不却也没走过江湖，刀刀刀快点来个师傅，也许我也是个小徒，听说高人都穿着白衣服，怎么只是个大叔，也许这入道需要刻苦，没事打坐又是画符，可我心发口却背不出，看来只能九九十步，他说棋盘中用的秘术，断线风儿一场雾，阴遁阳遁去开路，心思你要来接住，先真看看遁虚离对，独生金儿或山竹，冬夜三九下三伏，看看小夜真功夫，刀刀刀入道需要天赋，可我路还没走几步，穿的不下疯了又不却也没走过江湖，刀刀刀快点来个师傅，也许我也是个小徒，听说高人都穿着白衣服，怎么只是个大叔，也许坠入道需要刻苦，没事打坐又是画符，可我心发口却背不出，看来只能九九十步，他说棋盘中用的秘术，先风儿与道骨，阴遁阳遁去开路， 认真看看或许离开，风声惊人或闪躲，风也散就消散不，看看笑也真丰富。 捡起角落桌子开，说真是快，推门屋子开，夜猫都跟了几条街，少数脖子歪，掌握脚踏在人家做了野怪，温暖却不会有生活而过的血，落在家门外，独有的痕迹的就在这爱，说是非之外，这不像猫放在那官人笑起来。 那官人乐着，寻思了半天，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。 他这次有事没能接得上话，他笑着哭了着，你猜他怎么笑着哭了着，哭了着，你猜他怎么哭着笑着。 掏心窝子话， 不对上诺言岂能潇洒，弹琴没竹马，等你如意一酒桶啊。 他竖起耳朵一听，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， 他这次可是没能说得上话，他笑着哭了着，你猜他怎么笑着哭了着，哭了着，你猜他怎么哭着笑着。 间床被，遇见你的冒昧从未轻易爱过谁，对你想倾诉塞江水，江南惹人醉，面红耳赤但我心不悔，别让花枯萎，悠扬的琴声来抚慰，一直不曾有人解惑，主张盲誓从未牵诺，看过落叶开花结果，江畔绿荫倒映江水清澈，心千里路途颠簸，也许缘分有着瓜葛，我在言谈从前回眸，提笔诉说我这一切浪客的故事，你有几分兴趣，眉宇藏不住你的小心绪，从容不迫解开这谜题，猜谜语时的你在一旁笑嘻嘻，遥望水中林野鱼缠绵在其中嬉戏，惊恐万分的行人躲着突然来的雨，你我便在此相遇后对视爱相惜，执笔仗剑，你的出现打破我的预计，我走南闯北，遇见你的冒昧从未轻易爱过谁，对你想倾诉塞江水，江南惹人醉，面红耳赤但我心不悔，别让花枯萎，悠扬的琴声来抚慰，人踏污水高三丈，烟容落下了山岗，一人高歌半唱，感情如西湖的清水一望，一身白衣不染尘，浪客化作公子身，灯夜乐游春，命定大醉丢了魂，视线飘走了神，也陪我逛凡尘，感叹如是方知那沉重苦，一场梦醒后才品着万般酸，你开刀说万事都要重估，不禁闲庭信，不管路斑斓，无落偏分连夜雨，好在与你共双栖，待我天外云卷云出去留意，看淡浮华和名利，安静静养成记，隐于江南的烟雨，在迷雾中找寻真谛，我走南闯北，遇见你的冒昧从未轻易爱过谁，对你想倾诉塞江水，江南惹人醉，面红耳赤但我心不悔，别让花枯萎，悠扬的琴声来抚慰， 似谁敷衍，人醉半暗向难辨，回避仇只有一抹的眷恋，一个煽情的誓言，惊鸿过往不过面，而望不到的画卷凭山水之间，几段惊鸿了双眼，爱恨在一念之间，无下言几度皱褶又变迁，今天抚平了谁的情愁，已不再少年，几段相思谁敷衍，人醉半暗向难辨，回避仇只有一抹的眷恋。 声声半滴情人水雾弥漫，残阳落天女晚。 他欢素手挑盏灯花，月色映花雨帘上下，他点天光漫过柳枝桠，飞向他昙花作影里盼。他欢温润从容捧茶，两人相坐绿柳树下，他留几句情诗相赠，他抚琴唱半城佳话。 轻扰堤岸，墨客才子华山，乌篷小调喜欢。两人交头虽不温婉，推开一柄紫竹伞。浅笑淡妆，挥歌落刺手板，春烟上花呢喃，白衣郎搜水到江畔。声声短笛，行人水雾弥漫，残阳落天女晚。 他欢素手挑盏灯花，月色映花雨帘上下，他点天光漫过柳枝桠，飞向花昙花作影里盼。他欢温润从容捧茶，两人相坐绿柳树下，他留几句情诗相赠，他抚琴唱半城佳话。挑盏灯花，月色映他雨帘上下，他点天光漫过柳枝桠，飞向光昙花作影雨盼。他欢温润从容捧茶，两人相坐绿柳树下，他留几句情诗相赠，他抚琴唱半城佳话。 落一身风沙，沧桑几老发，换那西风去走马，谁能为我一眼望穿留下？公子是你吗？千面深山谁人家？木叶拂一曲琵琶，薄雨提笔未入一幅画，佳人轻笑纳，沧桑几落发，换那西风去走马，谁能为我熬一缕青发？那人是你吗？谁在窃语谱情话？红尘故事在牵挂，夜风微凉，烛影暖心啊，我有个把月光轻笑纳。沧桑几落发，换那西风去走马，谁能为我一眼望穿留下？公子是你吗？千面深山谁人家？木叶拂一曲琵琶，薄雨提笔未入一幅画，佳人轻笑纳，沧桑几落发，换那西风去走马，谁能为我熬一缕青发？那人是你吗？谁在窃语谱情话？红尘故事在牵挂，夜风微凉，烛影暖心啊，我有个把月光轻笑纳。 情断只是冷暖自知，谁也别相思，沉寂莫问天涯，也莫问归期，怎？ 是人间袅袅炊烟和风花雪月浪漫，是情人多半贪恋，爱和情愁都好看，又让你痛不欲生，又让你沉醉装疯，愁有点都在缓顾，直到哭着笑才懂。欲问青天，这人生有几何，怕这去而苦多，我是讨一杯相思喝，倘若这回忆还剩曾经执着，心只念你一个，那我可能是多情了。浊酒一杯，余生不悲不喜，何惧爱恨别离，一路纵马去斟酌，一曲相思如江水与山河，再有三下走过，有人如梦去恍如昨。炊烟和风花雪月浪漫，是情人多半贪恋，爱和情愁都好看，又让你痛不欲生，又让你沉醉装疯，愁有点头戴环顾，直到哭着笑才懂。欲问青天，这人生有几何，怕这去而苦多，我是讨一杯相思喝，倘若这回忆还剩曾经执着，心只念你一个，那我可能是多情了。浊酒一杯，余生不悲不喜，何惧爱恨别离，一路纵马去斟酌，一曲相思如江水与山河，再有三下走过，有人如梦去恍如昨。 寻寻觅觅丢失的风华，可思念却不听话，还总盛装作很潇洒。青山碎花不在月下，勾动了谁的牵挂， 微笑，把烦恼统统都 许多冬天里的棉袄，黑里发光的灯泡，就让我降临生活中的主角，温暖你的城堡，品味着日式的美 红尘来去三无痕，醉酒当歌思故人。 把三整开，春去春又回来，你的爱不曾改，晚安之后又会被谁取代？看乌云外露出了一片云彩，我的世界明亮起来，就算偶尔阴霾，只要你未坦白。 我的爱已经相思成灾，你在花花世界是忍着手中生的青睐，春风轻开了你裙摆，我在城北某个角落静静独守着窗台，看夜色的皎白，想起你的明眸，一笑就能诠释我的爱。 把三整开，春去春又回来，你的爱不曾改，晚安之后又会被谁取代？你看乌云外露出了一片云彩，我的世界明亮起来，就算偶尔阴霾，只要你未坦白。 我的爱已经相思成灾，你在花花世界是忍着手中生的青睐，春风掀开了你的裙摆，我在城北某个角落静静独守着窗台，看夜色的皎白。 春风掀开了你的裙摆，我在城北某个角落，静静独守着窗台，看月色的皎白。 时，太绿爬满青石，烟花巷中的神色，红袖胭脂泼墨宣纸，归去西湖边折柳枝，镇江南多雨时，把姻缘托问山庄寺，求一个来生来世。叮叮叮当，叮叮叮当，你的悲欢叮当叮当，叮叮叮当，叮叮叮当，我的小鹿乱撞。 世界，流言让再见，担心有人何须来变，世世界千人千言千面，也曾争风夺眼，只见心跳卷云纹，不断影响着缘和梦中升起那一瞬，树下落英纷纷，此刻是梦还是真，借星云游后，是为江湖借诗句传闻，心道是我徒有身后名，不如及时一杯酒，也曾怀拥人间，是我独享一枝春，不管生死事，愿和今作江湖是中人，深浅影深，相逢是梦还是真，隔世春秋后，前生因果终会落成恨， 花有感无知春秋，就好如墨与绸缪，诺冠相邀， 流骨存风，流容影雪秀，流冠四时曾邂逅，佳人西周， 西周河远远数匹高丘，云仙房外玉不收，只字牵牛， 闹市无声，百态殷勤世事谋，横一半卷太一周，岁月自无忧， 驾马驱车，手机沉浮要入花舟，咫尺 金曲桥河，京城难通， 你渡口，带你桥头，松香阶梯走，回去龙袖忽出花袖，几位是落海连波动，要数去空后先同舟，那里胭脂大漠，苍狼寒秋，一直淋漓满点方圆透，寄我长风万里绕，只为相逅，今生一场肆意逍遥，不 手将海底更老，爱向人间几朝暮，悲喜为愁， 中流春影，只他风尘不可求，绵绵更在三生后，谁可是独关酒， 谁说红豆便能过为今人长久，相勾任冰雪千匹琉璃舟，斩竹子将灯几凝楼，天明碧城绘图，刀工何休，举手也顾破断情难忧，朝我应等家朝，只因归红柳，生魂如寄此时逍遥不忧， 须计较，为琼浆冷娇眉欲笑，只高这情难口，只贵这人应酬。曲解或知他不能巧，醉风歌知他不必吼，只月临西过西岭，光暗相投。 晚来听吹奏，